登陆。那么呢，现在的风力基本上是8到9级，阵风可以10到12级。降水呢，从这个华东沿海逐渐向西北方向蔓延。好在呢，各地的降雨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一天的时间。今天呢，就是说江苏北部啊，不是浙江的北部，江苏的西部，安徽的东部将遭遇大到暴雨，基地会有大暴雨。那么明天呢，降水主要集中在河南的北部，也会有这个大雨出现。那台风的沿途呢，这些地区呢，这个都发了个预警信息，所以说呢，不建议到这个地方去游玩。那么在亚洲呢，还有一个可以说的就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呢，这段时间这个气温都特别高，是因为主要是它受这个忽然的高压的控制啊。这个从这个周三开始，朝鲜半岛的高温啊就达到了阶段性的高点，韩国呢多地最高气温打破了历史的极值。昨天呢，朝鲜半岛的高温依然是持续啊。首尔呢，昨天是达到了38度，连续5天出现了高温天气。平壤也是这样，基本上啊，这段时间朝鲜半岛的这个高温还要持续。那么今后3天呢，这个从亚洲来看，绝大部分还是这一个高温和暴雨相并存。所以说呢，到哪个地方去旅游，一定要是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在欧洲呢，今后3天啊，控制欧洲大部都是一个高压，那么北欧以及中欧等地呢，将迎来降温，炎热天气呢有望缓解一下。那么中欧的北部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这个30度以下，北欧南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5度左右。那么在西欧一带呢，虽然也会迎来小幅的降温，不过呢最高气温仍然维持在30度以上，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从降水方面，明后2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北欧、东欧、西部以及中欧一带呢将有着弱降水，但是对这个大家的旅行影响不大。作为美洲的话呢，明后2天啊，美国东海岸降水啊是比较明显的，这里的天气呢，这个气温不会有明显下降，所以说呢，闷热还是比较严重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而在美国西北部一带呢，明后2天虽然炎热，但是话呢，这种炎热会有所缓解。总体来看，北半球大部分地方的这个天气的话呢，以炎热为主，只有在这个我国华东地区以及西南地区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所以到这些地方去的朋友一定要收听一下当地的临时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超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 Zoom。 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OK， 嘿、hey! ，Kisses of fire burning, burning. I'm at the point of no returning. Kisses of fire, sweet devotion, caught in a landslide of emotion.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五我们进入了周末任你游的环节，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的身边呢坐着大家可能在这个隔壁台啊经常在中午我们之前那个节目听到的一个声音，同样他是在旅游节目当中的主持人高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旅行观察员高颂啊，今天回到环球旅行家。 这个观察员今天回来感受如何？ 就是凉快。 我刚想说天还是挺热的，刚才这首歌唱的是 Kisses of Fire。这个确实啊，我今天听到很多人在说哎呀，这个 天如下火般， 马上都已经到农历七月了， 对，要立秋了， 居然啊还是这么热。但是大家要记住啊，虽然下个周二是立秋，但是这个秋老虎它肯定还在啊，因为中伏今天才第八天，中伏有20天、 哦， 所以你就算啊， 后边还一伏呢， 对，还有十天，还有十天，再加上这个十来天，20多天的时间吧，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想，这个暑期里边前半拉儿啊，前半段下雨下的太多了， 是， 后半段又这么酷热难耐。在周末任你游，咱们究竟能找一个什么凉快的去处呢？其实暑期里边啊，无非我们提到的像亲子游啊，这个亲水啊等等等等的，很多地方呢可能在节目当中都一一跟大家说过了。那今天呢既然是周末任你游，咱们不走远， 是、 啊、还是在这个咱们的 京津冀地区， 哎，咱们找一个近的凉快的地方，跟大家好好来盘点一下哪些地方可以在暑期的最后一个月好好避避暑。节目开始之前，咱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这个北京最近咱们这交通和旅游方面的变化啊。有一个好消息是来自北京南站4号线啊，这个成为了北京市最晚的下班地铁。到底怎么回事呢？从交通委了解到的消息，为了保障铁路客运枢纽旅客夜间的交通接驳，在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基础之上，经过了慎重的研判之后呢，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再次优化了4号线夜间运营设备设施检修以及施工作业流程，压缩了施工作业时间，完善客运组织方案。 从今天开始，此时此刻啊， 8月3号是吧？ 对，轨道交通4号线再次延长运营时间，每周五、周日以及重大活动、节日返程、突发应急运输保障期间，抵京客流量大。轨道交通4号线上行列车，就是由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的，在原有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的基础之上，再延长25分钟，共计运营时间延长55分钟，也就是从晚上的23:15延长至次日凌晨的0:10，成为北京下班最晚的地铁。 以后坐的这个4号线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啊，就是0:10收车， 哎， 这是收车的一个时间， 尤其针对于恰好在11点多到达北京南站的这些旅客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没错，刚才提到的是上行列车嘛，下行列车的运营时间是不变的，延长运营时间，四号线的上行方向加开4列临客，运行间隔是10到15分钟。那么这个轨道交通一直通过延长运营时间、加开列车等等方式来保障大家的客运枢纽，这个尤其是夜间的交通接驳。 是的， 从2016年的10月14号开始呢，每个周五、周日以及突发的应急运输保障期间呢，轨道交通4号线由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的上行列车运营时间延长30分钟。另外呢，在春运啊，我们知道一些11啊。节假日的时候， 大型节假日的时候， 对，途经北京站和北京西站以及北京南站的2号线、9号线、4号线等等线路，适当的采取的都是这种方式，叫提早发车，头班车前加开列车，以及末班车之后再加开列车的方式，为咱们这个旅客们提供应急的接续保障。 哎，据介绍啊，北京市这轨道交通每天日承载的千万次游客的这样一个人流数 啊，是有这么一个数据的。 人次， 哎，这个车辆呢等设备的稳定是靠保证运营的安全，保障运营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而施工检修作业又是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的根本。因此呢，交通轨道部门呢通常不是按照24小时来设计运营而建设的。那么车辆呢设备需要进行施工检修维护，在非运营的时间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对于次日的全天运营是十分至关重要的。 刚才提到了啊，这个大家记住一下时间点，最重要的就是四号线以后的最后收车时间。 对， 什么时间呢？ 就有时间点，就每周五周日啊，还有重大的节假日活动、节日返程、突发事件的时候，就会延长到0:10。 嗯，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其实跟这个地铁相关的消息啊，最近还特别多啊。 啊， 北京晨报的报道当中提到了关于地铁站配这个免费充电宝的事儿。 哦， 饭馆啊，这个各个游乐场所啊，这个充电宝都是必备的了啊。 是， 地铁里边咱们也能享受一下，扫二维码乘地铁啊，不但免去了排队充值购票的烦恼，也避免了忘带现金的尴尬。扫二维码乘地铁呢，在原本的支付功能上新增了微信支付票款的方式。自此呢，扫码支付方式增加到4个渠道。 这个好消息啊。 那么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为了避免乘客出站的时候手机突然没电，有人不是反映了吗？ 啊，对对对， 说这个没电了以后怎么办？ 没电了，你为什么按最高票价给我来执行？ 最近呢，我们看到轨道交通部门也回应了这件事情啊。近期每个地铁站呢都将配备充电宝来供乘客临时使用。另外呢，这个计费的方式也是在调整当中 啊。 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在想啊，原来从我们一直说不能够用扫码的方式来乘坐各种轨道交通也好，还是公交、 公共交通也好， 今天我们这样的扫码方式已经非常畅行无阻了。 是， 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小难题需要解决，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说，哎，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是这个事情是开展了，但是有一个小 bug 没有解决的话， 是的， 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奇怪，但是呢，我们要有耐心，这些小 bug 会被一一的排除掉。 对，也希望您可以多提意见或建议，这样让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还有我们的公共交通可以越来越好。 对。另外法制晚报有一个介绍说，今年11之前啊，这是一个降价的消息，是吧？ 啊，对对对对， 这降价消息， 这是国家要求啊，这是说这个全国重点景区啊，这个门票的票价是需要合理的下降和调整的。 对，对，联系到咱们北京市呢，全市的重点国有景区呢，也有望在11之前啊，全面的要降价了。北京市发改委的消息明确要求各个区县要制定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方案，在9月15号之前呢，汇总一下降价的情况，纠正不合理的收支。那么我们渴望在11之前就要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哪些景区它的门票又下浮了多少%。 对对对，就是这个让景区不再依靠以门票作为主要的这个营收的收入点。 对， 对， 增加服务，让更多的旅游消费者到了景区之后可以享受更好的这个旅游体验。 是的， 但转回来咱说句实在话哈，咱这北京的景区门票不算是贵的了， 就是良心价格， 良心价了啊！ 就是你不对比，真不知道。 对，如果我觉得更便宜点，倒是也是好处， 当然 这样也会方便大家的出行和游玩嘛。 刚才说了，这个今天周末任你游，咱们要解决一下这凉快的问题哈。 哎， 这个怎么凉快呢？其实有凉快的地方，我就说一个啊，他们说。这个叫什么来着？心静自然凉，是吧？我说这绝对不是风凉话啊！我是说， 全靠自己想是吗？ 我是说，咱们得找一找这个精神境界的凉快的地方。 是， 咱们来说一说，解决咱们老百姓看书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坐拥书屋书店，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北京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广内街道，他们就把公共图书馆委托给了社区组织运营，建设像什么书香广内啊、甲骨文阅读空间啊这样的地方，它既是图书馆又是书店，还有一个功能是市民讲堂。这个书店其实啊就是一个凉快的好去处。 有没有发现最近书店是越来越火了？ 对， 而且这些 你要说书店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嗨，也是因为热哈。更重要的是我也发现在身边的这种随之而来的实体书店 真的是。 对，之前说是可能经过网上的这个冲击。 没错，网络化对于 实体书店对的影响。 对， 但是现在呢，实体书店也在转变自己的服务方式，来让大家更加舒适的在这个里面能够畅读，而且呢能够享受清凉。 是的， 三年以来这书店并没有消亡，而且是越来越火。看书买书的市民啊，不仅是来自于广内街道周边的，像做什么春树社区啊、牛街社区的居民也经常到这里常住。去年啊，这里被市民称之为北京最美社区书店， 成为了这个网上的网红啊。而这个阅读空间位于西城区下斜街与三庙街交接的三进宾馆当中，而三庙街内有北京胡同的这个老太爷的美誉啊。据著名的历史学家胡仁之先生考证，他已经有900年的历史了， 怪不得是说他的年龄哈， 对，说这个绝对的是老太爷哈， 高龄的胡同。 对，这个阅读空间主打的就是这种社区阅读、啊，有什么借阅室啊、图书阅览室、视听空间、咖啡空间、儿童空间等等等等这种综合阅读的服务。 那么说到这个书店的事儿呢，我们还要来说一说北京最新的一个变化 啊。 世园会的消息也来了，法制晚报的消息是说呢，从北京世园局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2019年北京世园会江苏展园项目已经在北京延庆开工建设。今年十月底之前，北京世园会的园区公共景观布置和基础设施建设将全面完成。 是的， 而北京世园局跟咱们介绍说啊，江苏园，哎，它有特色，是以诗画水乡、苏韵家园为主题，规划面积呢是2800平方米。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苏州园林啊，或者说江苏的一些更有名的一些代表性的建筑的风格，亭、堂、榭、坊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充分体现了古典苏韵。而2019年北京世园会江苏园将充分地利用这些苏派元素， 哎， 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前两天我还跟这个延庆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这个领导在沟通啊，关于接下来世园会的宣传报道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就了解今年十月底之前，也就是大概在十月中旬左右吧，这个世园会的公共部分的景观已经是能够出现端倪了，也就是说您到那儿去已经可以看见这个园子基本的一个样貌是什么样的。 原来大家都是在脑子里的 哈，哎，对，就是设计图，现在是变成了实体图啊。接下来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像江苏园啊，这个还有很多国外的展园会陆陆续续的进驻，让这里点缀的特别的美丽。 你别说，咱们北京市民这个真的是近水楼台，咱们可以先看到哈。 对对， 明年才会正式开幕的北京世园会。 嗯， 好了，说完世园会的消息，刚才提到这个地方也挺凉快啊，延庆啊， 对， 是最凉快的地方了， 夏都啊。 是，接下来咱们在节目当中还会陆陆续续跟大家介绍更多的避暑的好去处。我们30秒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至旅行模式。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周末任你游继续回来，我们刚才说过了一些来自北京的最新的消息，下面我们要来盘点一下在北京，在咱们周边，包括其实咱们的大周边啊，京津冀地区，到底有哪些可以在消夏避暑的时候让大家感觉到更凉快的地方。 我总结了一下 大概是6个方向。 嚯，这个我们听听观察员高颂怎么来总结这6个避暑方向。 对，就按照这个凉爽的角度出发哈，肯定是山， 对 吧？ 对， 第二是草， 因为我们知道山里这个温度就会要低 一点，草原，是吧？湖泊，河流，这附近这都很正常，还有一个地儿，寺庙， 哎，对， 对吧？还有一个地方，馆，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图书馆，咱刚刚说过， 对， 这6个地方都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既有室外的，也有室内的，既有近的，也有远的。 那咱们先从这个自然入手啊， 哎， 和大家先来看看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最好的避暑的地点。 是的， 其实北京周边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我想可能都能说出一堆这样的名字。 我觉得可以问问大家嘛， 经常我们听到大家的推荐哈。 哎，对， 您最近去哪儿是最凉快的？ 对，您觉得去哪玩最凉爽？这两天确实是特别热， 是 好像上个周末也有好多人离开了北京去选择避暑啊。我看那个高速路上堵的也是可以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欢迎您跟我们互动互动，也说说您觉得最好的避暑胜地在哪里。 最近这几年咱们知道有一个词儿啊，叫小镇经济，是吧？ 哎，对对对， 这个特色的村镇生态旅游，这是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名词。 是的， 其实说到小镇呢，原来我们如果经常出去到北京周边或者京津冀地区的朋友，都能发现不少的这样的小镇。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总结的篇目当中，就为大家列出了主题特色的特色村镇生态之旅的小镇游。其实在咱们北京旅游委咱们北京旅游的相关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名单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小镇都入选了， 已经有66个特色村镇。 咱们大概来了解一下它们分别是哪些，好吧？ 哎， 我们先从名字开始入手。大家听到这名字的时候，有的地方肯定你去过，有的地方你可能听说过，有的你可能还没有接触过。我们共同来看看这66个特色村镇的名单是如何排列的。首先看到的是长城国际文化小镇，这个如果大家听过他的名字，一定会觉得他应该入选，实至名归。他就是位于怀柔区的渤海镇。这个渤海镇呢，相当厉害啊！我们看到渤海镇有些什么样的文化呢？长城文化是他其中的一个， 那肯定的 代表，对吧？ 是 他一张名片。然后板栗文化，怀柔嘛，对吧？ 对。 然后接下来还有国际文化底蕴，这些都是他的乡村旅游示范新区所具有的非常明显的标签。这是长城国际文化小镇。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名单当中还有康阳小镇、乔子镇、时尚运动小镇、淮北镇、国际会都小镇、雁栖镇、影视小镇、杨宋镇、国际户外运动休闲小镇、宝山镇、灵慧山禅修小镇、怀柔镇、森林小镇，这个更熟悉了，喇叭沟门 满足乡， 哎，对。然后接下来还有咱们山水琉璃生态旅游小镇琉璃庙镇， 这都在上边的啊。第八个小镇之前呢，都是在怀柔、 哎、 啊。 对，我一说第九个，这就往另外一个方向了。 对对对，啊、琉璃庙镇啊。 对，啊，接下来还有养生休闲小镇汤河口镇，满乡风情小镇长少营满族乡，这里面包括有长少营村，还有姚岭村和杨树湾村。在第12个选项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西谷生态度假小镇长少营满族乡二道河及七道河村。这个地方可真不得了，几乎这一大片都入选了，是吧？ 对，这整个村都在里头。 是啊，接下来 也在怀柔啊， 在排的第13的是古北水镇、古北口镇， 这到密云了 啊。 然后14水岩小镇西翁庄镇，还有九乡小镇巨 阁庄 镇。 这不应该出西翁吗？ 哎，对对对对对，这还有很多的地方、 啊、密云这边也有梨啊、西瓜啊什么的这些啊。 花海小镇蔡家湾村也在名单当中。 嗯， 姚桥古堡小镇新城子镇， 新城子的人， 姚桥峪村也在当中。山水观光小镇木家峪镇也在这个名单里面，是新安庄村。然后长城文化小镇八达岭镇，百里山水小镇千家店镇，四季花海小镇四海镇。 哎呦，四季花海我可去过 啊， 现在应该是这个向日葵盛开的一个地方。而且四季花海这个地方在四海镇啊，这个镇是在延庆，但是这个地儿呢是在北京中轴线的正北方，所以从你的交通角度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一般来说大家自驾去延庆往这个方向走，四海镇是要必过的。 对，凉快的程度也确实 也对，确实不错啊。 好了，我们上半时段只能先说到这里，一会儿下半段继续跟大家盘点凉快的地方。 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 爸爸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宗道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5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 这个新 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环球旅行家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的身边坐着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旅行观察员高颂。 这个周末任你游，到底我们有哪些新的观察、新的发现、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了避暑的最后一个月啊，这是八月份暑期最后一个月。 你觉得九月份会凉快吗？ 我不敢保证。 所以你不能说是最后一个月。 对对 对 可能热到十月呢。 但是暑期确确实只剩下一个月了啊。 你按暑期来算。 这一个月的时间、大家还会不会找到更凉快或者说避暑更美的、更有一些新意的地方？今天的周末任你游呢，咱们好好来盘点一下。刚才说过了那些特色的小镇，其实小镇真的是还是大家很青睐的啊。 对。 光北京我们刚才数出来有66家之多。 哎，未来说要评定100个特色村镇，这也是北京市旅游委在2017年之后啊开始进行的工作。现在评了66个啊，后面还有30多个等着大家呢。 而且我觉得这些小镇其实各有特色。刚才说到的一些小镇呢、它是以可能民俗啊见长，有一些小镇呢是以它的山水风光特别的吸引人。 还有一些小镇呢是带有这种所谓的当地的核心的奥运文化， 对， 或者各种当地的这种特色文化所在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没有提到过的，像文创小镇，叫高丽营镇， 高丽营， 这是很多人朋友可能非常熟悉的。 还有冬奥冰雪休闲小镇张山营镇。 再说一个啊，就是你刚才说到运动方面嘛，在顺义那边，五彩浅山这个词可能大家都不陌生了啊。 是， 这个浅山步道非常非常漂亮。五彩浅山的慢生活特色主题小镇叫龙湾屯镇，在柳庄户村，大家在地图上一查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它，而且去那儿交通也很便利，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我们避暑的选择的最佳地点。那刚才我们的观察员高颂跟我说了，说小镇是一方面， 然而其实离开我们的小镇这么一个领域的话，我们会发现在避暑的方面还有更多的选择和发现。 是的，一方面呢还有我们讲的这个古村落的行游，这其实是和村镇有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又具有自己非常浓厚的内核文化所在。另外呢，这种田园休闲之旅，这也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大的一个亮点。 对， 从17年开始，北京大概有13个涉农的京郊特色的产业园，包括像什么采摘呀、山庄啊、山水人家、吃鱼的那个渔家呀。我刚从怀柔吃那个红鳟鱼回来它这个真的好，山泉养育的这个红鳟鱼味道口感的确实是不一样啊。还有好多像民族风院、国际驿站等等等等，现在在全北京啊非常非常多，几千家这样的地方， 对， 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也是很好的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啊。 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主题有很多很多，那其中还有一个主题是关于我们一说到暑期就会说亲水， 哎呀，玩水， 亲水这个件事情啊，如果说远了，咱们可能想到的是海岛度假啊，那么如果是不出北京，咱们如何玩水亲水呢？ 我给你点几个吧，好不好？大兴区的这个叫做鸭绿谷热带， 鸭绿谷 热带植物园， 还来过节目做客。 对对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而且他们那儿是就是亲子游特别的好啊。还有这个 北方的西双版纳， 顺义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房山的十渡这常去的 啊， 怀柔雁栖湖现在也是热上加热啊。这个怀柔的青龙峡。延庆的龙庆峡啊，这俩峡。 你发现没？龙庆峡，咱们冬天和夏天都是必提。没有办法啊！ 对，冬天就是冬上看灯，是吧？啊，而延庆未来会越来越火的，真的。这个冬天我都充满了期待，已经啊。另外，像密云的清凉谷， 光听名字就已经非常 特别凉爽了。平谷的金海湖， 金海湖现在真的是就是它火热到什么程度 啊？ 很早以前，其实开车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下脚的地方，或者说你能停车的地方啊，还随处可见。但是现在你真的去的话，你会要 暑期 你规划好。要不然的话你到那停车你都找不着地方。 说金海湖好像中间有一个住宿的岛是吧，现在是。 哦， 对， 是 我之前去的时候是住在他们那个湖中心的那个岛上， 哇， 还是挺凉爽的啊，毕竟四面环海环水嘛啊。 再继续看看这个东北方向还有哪些啊。 我们再看到的是 平谷金龙大峡谷。 哎呦，凉快。 金龙大峡谷确实这个温度 特别凉快，听到这名儿我就觉得特别凉爽，背后冷飕飕的感觉。 就是我的印象，当初去的时候，就是在你在去的那个山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走进去之前，你并不觉得它跟外面的温差会有那么大， 是。 但是越往里走，慢慢，它会让你感觉到就是逐渐的那个温度在下降， 是。 然后再到景区里面的时候，特别是在坐缆车的时候，那个温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相当的热， 还得踢一下。 哎，好像还有很多的是这样的一个空间，比如说溶洞。 溶洞 里面是常年恒温嘛，所以 这就跟我们说，你有一个地下室， 是 那个地下室是什么？叫冬暖夏凉，是吧？ 就不着太阳，就冬暖夏凉。反正溶洞应该是很舒服的。去年应该是我去了两个溶洞，一个京东大溶洞 哦，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门头沟，我没记错的话啊，也是就里面是相当的爽快，尤其站在门口吹风的时候啊。特别的自豪，感觉特别的爽快。另外还有门头沟的神泉峡风景区，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孩子在夏天啊可以一起来开启这个湿身轰趴的地方，也就是说玩水的戏水的地方。 对，刚才一说这个玩水戏水啊，我看到一张图片，因为我看到的文字部分介绍是平谷的金海湖这边嘛，然后这个图片里面显示的是那个水上的那个钢铁侠， 水上项目特别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当时还是去了海岛之后回来跟大家介绍。 你去塞班玩的， 介绍这个 是。 事实上，我们看到原来北京就有啊， 一直就有，但是不一样， 你 没发现吗？ 你知道我介绍的时候我有多无知，我一直以为身边没有。 他这是除了这个水上钢铁侠，还有什么水上飞伞，然后还有一些那种赛龙舟啊、香蕉船啊、皮划艇啊，等等等等，这些大概30多个丰富的水上活动，你都能在平谷的金海湖找到，因为那边配套的服务设施，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 之前我去过一次金海湖，回来之后推荐给好多朋友去，因为我觉得 一是水质还不错， 嗯， 二是距离也不是很远， 对， 三是当地吃的就是旁边不有一个酒店嘛， 对， 酒店里吃的还可以， 嗯嗯，我的印象就是当时春天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去的路上，路边的风景很好，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在北京春天路边有很多的小野花， 哎， 又说到这个问题了，我又得再补个课了，啊，上一次老师刚给我讲了说野花的名字，各种野花不同的这个形制的，形态的野花，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那个路上的野花真的那个成片开放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 嗯， 而到了夏天到了金小湖边上，这样的水给你带来这种清凉的感觉，也是别的地方无法替代的， 觉得你不用在意它到底是什么花， 嗯， 记住它什么色儿就行， 小黄花来我们继续来看看， 嗯， 其实这个夏季避暑主题呢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森林氧吧， 哦，这个我刚才忘说了，应该放在草原那个环节，就 是 森林草原， 森林和草原， 对， 这个森林方面呢北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是， 咱们到几个方向都可以看到成片成片的这个像郁郁葱葱的森林氧吧，其中包括密云的云蒙山， 对， 延 庆 的 海 坨，海坨山，对， 延庆还有玉渡山， 嗯， 也是不错的， 嗯， 门头沟最有名的是妙峰， 妙峰山， 妙峰山， 嗯， 啊，好像还有北京最高峰嘛，灵山， 对，灵山， 啊， 嗯， 房山有百花山，还有上峰山， 上峰 山，怀柔就是刚才咱提到那喇叭沟原始森林， 喇对，喇叭沟门， 秋天去我觉得特别好， 嗯， 夏天我没去过啊。反正我是秋天去的， 更近的在昌平，其实莽山就非常的 啊，对对对 对 对，尤其是莽山那条路上的时候， 对， 那个风景是一直是沿山绵延开展的，是很漂亮的。 来，我们从数据上感受一下温度有多好吧，好吧？ 好， 喇叭沟门这边呢，这个原始森林的风景区啊，这个地方呢其实有独特的气候啊，因为它的地形的原因， 嗯， 这个昼夜温差啊，它可以达到15。乃至18摄氏度， 我的天， 温差呀，就是差别啊，都有18度之差。那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好的名字叫夏凉宫，夏天 这名确确实实 确实， 实至名归啊。 因为你知道这个森林，尤其是原始森林特别好， 嗯， 它那个把太阳可以严实的遮住， 是 阳光透不下来，所以里面就特别特别凉快。 我上回去的时候是赶上秋天，反正进去的时候还是咱们这边 就是 市里 是吧？ 对， 嗯， 市里还是相对温度较高的。 嗯， 但我到那儿去都穿上比较厚的衣服了。 嗯， 我要在这儿提示一点啊，如果您顺着喇叭沟门一直向北走， 嗯， 一直向北走， 嗯， 啊， 有穿越的那种队伍是吧？ 不不不，我的意思说离开北京， 嗯， 进入 河北 界， 嗯， 哎，一直向北走， 是往哪儿走了？ 往承德方向走。 那您这个往北的太远了，真的一下就穿承德去了。 对，但是这个凉爽的感觉会一直持续伴随着你。 嗯， 为什么呢？往承德方向走，咱们就往坝上这个角度走了。 嗯， 所以一般坝上海拔较高，1000多米， 对， 它的温度也会下降大概6度左右。 最近一段时间，它大概比咱们要凉快6-7度左右是吧？ 26度到30度左右。 那就不止了，我的天哪！我想想，咱们最近的温度，你看啊，刚才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我从家里出来已经37度的温度， 反正车上感觉是41度，啊， 对，体感温度更高嘛， 对， 但是那边最高能到30度就 30度就差不多就顶天了， 嗯， 基本上晚上需要盖被子。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周一、周二、周三我还在 那个 在丰宁坝上， 哦，下雨了吗？没有下雨。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下雨，它依然是那么凉快。 对，到了晚上真的是太凉爽了。 有风吗？ 晚上有一点点，白天的话，因为我正好去的那几天也恰好是北京最热的那两天，周一周二嘛， 嗯， 所以其实坝上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热，但是在我离开的周三这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虽然是艳阳高照，但是风吹在身上，就是那股清凉透彻之感， 嗯， 哎呀，真是，当时说要开空调，不用开 ， 真的把车窗摇下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嗯， 然而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么一条线路，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 嗯， 大家可以先从这个刚才说的喇叭沟门啊， 嗯， 一直往北，往北走呢，去往承德方向。到了这儿呢，有一个新的地标啊，叫做中国马镇，也是刚就是周二， 就是 大马的马 哦 啊。这是改变了整个枫林坝上这个草原体系的这么一个新的地方吧， 嗯嗯，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从中国马镇走这个坝上旅游公路，人有一名叫国家一号公路，是个风景大道。 叫国家一号公路， 对， 嗯， 是风景大道，真的是特别的漂亮。你还记得张家口当时有一条公路， 天路，草原天路， 大家都特别喜欢去啊。 对， 然后一到这个暑期或者一到节假日的时候，那条路上就堵的，哎呀，水泄不通啊。 对， 现在这条国家一号公路已经在今年的6月份彻底完工了。 这是相对于那边的天路，在承德这边那条路。 对，嗯，但是这条路你知道最后通哪儿吗？通张家口。 它是从中国马镇这边，其实它中国马镇是结尾的地方了，不过我们倒过来走也一样，从中国马镇走坝上旅游公路到丰宁的大滩，然后转上张城高速抵达张家口，这样的话一趟你乘的张家口的行程就可以全部包含在这其中，而这两个地方都在坝上，有相应的这个地理区域，相对来说都比较凉爽。 嗯，你这一趟是走了整个这条路，还是说 我就只到了马镇？ 马镇 对，只到了马镇。就即便是这样，也是感受到了草原的风和最凉爽的。人家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的好，再凉快的空调也抵不上26度草原的风。 嗯，那还真是这样， 是吧？ 你想一想，那个如果他们说，今后有条件的话，希望给城市加一个大盖子，加一个大空调。那如果你真的希望这个梦想成真的话，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什么是大自然，它整个给一片地方，给一个区域罩上一个大空调，那就是自然的风了。 所以为什么推荐这个地儿呢？因为它距离北京的这个驾车距离啊，还可以，大概在四个小时将到五个小时左右。 你说从北京城区出发吗？ 从咱们台出发。 四个小时， 四到五个小时出左右 就可以到马镇这个地方。 对，你要看出北京那个高速堵不堵啊？ 对对对， 你上了高速之后其实都还好， 错个风。 对，然后周末你比如说周五的下午， 就这会儿吧。 对，听完节目之后你们就可以出发了，是吧？然后今天晚上就可以到了，明天玩一玩。 住在马镇， 住在马镇、有一个四星五星酒店。 哦、现在人多吗？你去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因为刚刚开幕。还好， 太好了， 还好。 终于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个最新鲜的地方了。 对，因为周7月31号才开幕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马镇项目，以马镇作为这个，以丰宁大滩作为一个区域，把周边的一个所有的范围都划归起来。其实你即便不去马镇，周边有很多那种轻奢的酒店，包括我去了一个帐篷酒店。 哦，那儿还有帐篷酒店。 对，就真的是住在帐篷里，帐篷外面推开门就是一个小的摇椅，然后晚上的时候在那儿吃个烤全羊。 听起来特别不像是四五个小时我们从这儿出发就能到达的地方，但是它真实存在， 特别凉爽。 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一个新鲜的推荐环节，感谢今天的旅行观察员高颂给我们做了一个最新鲜的推荐。 是、 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帆， 我是高颂。 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祝各位周末愉快，找个凉快的地方凉爽一下。 I'm sure I had my dinner watching something on TV。There's not a single episode of House of Cards that I have failed to see. I must have gone to bed around 10:15.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几十块钱呀，是吧？你说这搁谁谁不抢啊？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了啊。